无想阮的前程，并无看好软弱心情，予阮前途是光明。雨水滴，雨水滴，引阮入受难地，怎样予阮离休离弃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